《编年记上》第28章，达卫召集了以色列的众首长、各支派首长、值班服侍君王的首长、千夫长、百夫长、掌管君王及王室子女财产牲畜的首长，以及太监、勇士和众显要，到耶路撒冷来。达卫王站起来说道：我的弟兄，我的百姓，请听我的话。我原有意为上主的约柜，即为我们天主的脚凳，建造一座安放的殿宇，并且我已做了建造的准备。然而天主对我说：你不可为我的名建筑殿宇，因为你是一个军人，流过人的血。上主以色列的天主，由我父全家中选拔了我永远作王，统治以色列。因为他选拔了犹大为长，由犹大家族中又选拔了我的父家。在我父亲的儿子中，他喜爱我，立我作王，统治全以色列。他又从我的众子中，因为上主赏赐了我许多儿子，选拔了我儿撒罗门做上主王国的宝座，治理以色列。他这样对我说：是你的儿子撒罗门要为我建筑殿宇和庭院，因为我已选了他做我的儿子，我要做他的父亲。如果他坚守遵行我的诫命和法律，如同今日一样，我必巩固他的王权直到永远。所以现今当着全以色列上主的会众面前，在我们天主听闻之下，我劝你们必须遵守并寻求上主你们天主的一切诫命，好使你们保有这块美丽的地方，永远遗留给你们的子孙。至于你，我儿撒罗门，你要认识你父亲的天主，全心乐意侍奉他，因为上主洞察所有的人心，知道人的一切心思意念。如果你寻求他，他必使你寻获；如果你背叛他，他必要永远抛弃你。现在你该注意，因为上主拣选了你建筑殿宇，作为他的圣所，你要勇敢去行。达卫遂将门廊、厢房、府库、楼阁、内室和至圣所的图样交给了他的儿子撒罗门，将他心中关于上主殿宇的庭院、周围的房屋、天主殿内的府库、圣物的府库所有的图样，以及关于司祭和勒位人的班次，在上主殿内应行的一切礼仪、上主殿内行礼仪时应用的一切器皿，都指示给他，并给他指定用多少分量的金子制各种礼仪应使用的一切金器，用多少分量的银子制各种礼仪应使用的一切银器，用多少分量的金子制金灯台及台上的金灯，用多少分量制每盏金灯台及台上的金灯，用多少分量的银子制银灯台及台上的银灯，每盏银灯台及台上银灯的重量，按每盏灯台的用途应用多少，用多少分量的金子制供饼的桌子，每张应用多少，用多少银子制银桌子，用多少分量的纯金制叉、盘和壶，用多少分量的金子 至各种金碗，每只碗重量多少，用多少分量的银子，至各种银碗，每只碗重量多少，用多少分量的纯金制造香坛。最后给他指定了车子的图样，即展开翅膀遮盖上主的约柜的金格鲁宾的图样。这一切，即这一切工作的图样，都给他按照上主的指示画了出来。达卫又对他的儿子撒罗满说，你要勇敢，勉力去行，不必害怕，不必畏惧，因为上主天主，我的天主必与你同在，他绝不远离你，绝不抛弃你，直到你完成修筑上主殿宇的一切工作。你看，司祭和勒卫人已分好班次，奉行天主殿内的事务，在各种工作上又有各种的巧匠自愿辅助你，首领和全体人民又都听你的指挥。